Growth requires switching lanes, so remain focused on your own moves. 是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一定要抓住自己的目标，做与自己目标有关系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真的是可以放一放。 就是说不要什么，别狂。 对。 别嘚瑟。嘚瑟必打脸。 尤其是我们说特别较劲的人或者是行为的话，大多不会带来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很多人有这么一句话，人要天要让他亡，先让他 疯狂。 对，别发狂啊。对， 上帝要谁灭亡，就先让谁疯狂。 没错。 你看这个功夫熊猫里诠释的是淋漓尽致的。Rhino 很狂吧。太郎很疯吧。 对。 结果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是的， 功夫哲学，功夫 philosophy。好，今天我们的趣配音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段落，接下来进行练习，然后我们期待下周的课堂上精彩展示有你。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下次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84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1984年2月8日至19日第14届冬季奥运会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这是冬奥会第一次来到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国民对这次冬奥会来到萨拉热窝非常重视，以极大的热忱欢迎各国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有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1490名运动员，其中女运动员274名。首次参加的有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塞内加尔、摩纳哥和墨西哥，其中维尔京群岛派出的唯一选手是一名黑人，这也是冬奥会第一次有黑人选手参加。东道主运动员弗兰科在大回转比赛中赢得一枚银牌，成为南斯拉夫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It was the first time Winter Olympic Games held in the socialist state. It was also the second Olympics overall.As well as the second consecutive Olympics to be held in a socialist country after the 1980 Summer Olympics were held in Moscow of the Soviet Union. A total of 49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entered athletes at the 1984 Winter Olympic Games. Egypt, Monaco, Puerto Rico, Senegal and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participated in their first Winter Olympics.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ded its boycott of the Olympic Games over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IOC's recogn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ny smaller countries competed in these games due to the founding program created by the IOC.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